敬爱的金正同志向科学技术殿堂和科学家宿舍赠送了运输器材，礼物转交仪式分别在22号和23号举行。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、有关部门、科学技术殿堂、科学家宿舍的干部和职工参加。